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的杜鲁多，又呼吁所有人接种疫苗和加强剂。杜鲁多上星期因为其中一个小朋友对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要接受隔离，杜鲁多当时的快速检测结果是阴性。英国内阁办公室副常务次官格雷就首相约翰逊同内阁涉嫌违反防疫规定举办聚会或派对的事件发表调查报告，说首相府同内阁办公室的不同部分在不同时期都出现领导同判断失误，部分活动根本不应该容许进行。约翰逊在国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说，完全接受调查结果，并为做了不啱的事和处理事件的手法致歉，承诺会吸取教训并改正。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言批评约翰逊当民众愚蠢，说民众认为约翰逊应该辞职，但约翰逊不知羞耻。不少执政保守党议员亦都抨击约翰逊和政府。有分析预料，约翰逊面临逼供的压力会进一步增加。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今朝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至到12度或以下。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为华南带来有雨的天气，而本港多处地区录得一至两毫米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有薄雾，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气温徘徊在14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年初二和年初三有几阵雨。天气清凉，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朝早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大年初一的朝早，各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祝大家新一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消费者委员会每年在农历年底都会举办十大消费新闻选举，香港电台这么多年来都是支持的媒体之一。趁着新年假期，千禧年代都想和大家回顾一下20单候选新闻。而今年的消费新闻大家都估到了，不少都是跟疫情相关系的，我们都会和不同的学者业界人士去谈一下。先和大家讲第一单先。第一单咧，同大家都有息息相关嘅，可以话系，就系、是、呢个电子消费券。最早咧就系讲紧上年啦，喺8月1日咧就已经攞到第一期电子消费券啦。四个支付平台嘅，譬如你系支付宝香港啊、Temengo 啊、拍住相、WeChat Pay Hong Kong 咧，就系、是、可以系分两期系拎呢个消费券嘅。八达通就分三期。当初咧话点解会有呢个5000元电子消费券啦？除咗话希望可以刺激消费嘅气氛啦，加快即系经济复苏啦，亦都提到话系希望可以有助推动即系一啲中小型商户咧系采用呢个电子支付等等嘅。嗱，整体嚟讲啦，呢5000元相信大部分人都已经系用晒噶啦。喺呢个情况之下，系咪真系带动到整体成个消费咧？请嚟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美国克林逊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徐家健，早晨。 早晨 ，徐家健，可唔可以整体都同大家讲下咧？即系派咗呢个电子消费券，系咪真系做到预期讲嘅消费带动嘅目的嘅咧？ 诶，我谂做到两个效果嘅。 嗯， 咁一个就系带动咗经济啦，刺激咗本地消费啦。咁你始终每人派到有5000元，虽然佢系分期去执行，咁但系有个作用嘅。咁个作用又唔系话大得好紧要，咁但系即系。預料之內，即係香港經濟體咁大嘅時候，咁你要幾個月之內，啲人多幾千蚊去使嘅話咧，咁係有個作用嘅。咁我諗而家睇，即係間接你會睇到嘅就係譬如話，如果帶動咗 消費之外咧，咁啲嘢咧都係可能貴咗少少嘅。咁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咧，我諗除咗帶動咗個經濟之外，咁另外一點就係、鼓勵咗人去用電子支付咯。咁係多咗人去用，即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想攞到嗰5000蚊而去開户口啊，即係攞用唔同嗰頭先你提到嗰四個其中一個咁去行使呢個區嚟個benefit 嘅咯，係。 但帶動消費方面咧，大家都會覺得啊，係落咗去邊啲嘅商品嗰度咧？係一啲必需品多啲，定係一啲嘅奢侈品多啲？定係因為今次咧，最終係搭車啊、搭船一啲交通，其實都可以用到消費券。對於真係原本話要刺激消費嗰個作用，會唔會係減低咗咧？咁樣 會我自己個分析就係其實都喺度嘅，就算你係用翻佢平時你用開嘅嘢咧，咁你始終啲錢係多咗咁樣。咁即係雖然佢俾你個選擇係方便得到你用開就算搭車都得。咁你但係如果搭車都得嘅時候，咁你咪其實咪原本啲錢會係攞去搭車嘅，可以慳翻嚟做其他嘢咯。咁所以係整體個作用我都有喺度嘅。 就算刺激消費，就算唔係用喺搭車都好啦，有啲可能超市先至話係今次嘅大贏家嚟嘅喎。你覺得呢個又係咪本身預期之內？所謂刺激消費，如果係側重喺某一啲嘅商户或者商家嗰度，其實又係咪理想啊？你自己點睇呢個？ 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即係去到啲人究竟實際上啲錢點樣使嘅話咧，其實都係留翻俾消費者嘅。咁所以最初。我寫文章有討論嘅話，都係話其實你消費券好，又或者直接派現金好，咁其實個分別未必係大得咁緊要，即係從刺激經濟嗰個角度，咁反而係如果你係強調係要本地消費啊，要透過嗰幾個電子支付先可以嘅話咧，咁、那個另即係主要同派錢嗰個分別就係唔係話在於啲人幾時使啊點樣，即係反而就係個分別就係你會鼓勵得到啲人去用呢個電子支付咯。 即係你覺得同派現金比電子支付，即係用電子消費券嚟講，個分別就係、其實喺個提振經濟個效果上面唔係太大分別，只係可能喺個時間上谷咗你某一段時間咧，就要使一啲錢去啦。個分別只係咁啫，係嘛？ 係啊，同埋多咗人用電子支付咯。咁如果用電子支付係或者鼓勵人用電子支付係政府推行呢個政策嘅其中一個目標嘅話咧，咁都係會達到得到嘅咯。 但呢一個效果又持唔持續呢？即係嗰段時間可能頭先講到四個平台啦，唔同鋪頭可能都裝多咗呢啲機啊，呢啲裝置可以等大家方便都用到電子消費券啦。但係之後落去，大家冇咗消費券之後，繼唔繼續用呢？又另一樣嘢嘛。你自己觀察下呢、這個。 嗱，咁通常呢個有一個固定成本，你用即係你裝咗之後，你裝同裝，咁你裝咗之後可以繼續用嘅。即係反而係咪繼續持續用落去呢？就係睇下入市商户嗰度，因為佢要拆翻俾嗰啲平台噶嘛。咁如果係佢覺得個成本太高，好似話有幫襯咗，會係俾一個 percent， 即係個比例要俾佢哋，佢覺得蝕底嘅。咁可能佢裝完之後，可能最終隔咗牌會取消咁樣咯。咁佢平衡個利益同埋佢要即係個成本喺度咁樣。咁如果唔係嘅話，佢只不過係之前覺得麻煩啦。咁而家裝完之後就繼續用啦，好多都會。 所以如果真係再派電子消費券嘅時候，你自己有啲乜嘢嘅建議可以係再做得好啲呢？或者定係你都係傾向啊派現金啊，可能比派消費券再好啲。雖然你頭先話其實提振經濟嘅效果唔係太大分別，係啦，你自己點睇咧？呢個又 我嗱分別唔係大得咁緊要，咁但係如果兩個揀一個嘅話，我都係傾向覺得派現金好啲嘅。咁即係始終你派現金嘅話就。唔使有其他嘅考慮，總之啲錢到咗手，我就幾時用又得，即係變咗係個感覺會好啲咯。一般市民咁，同埋如果你係諗住鼓勵人係用電子支付嘅話，上一次已經做咗啦，咁你再做個效果未必係即係再喺度咯。咁所以兩個選擇嚟講，派消費券同埋派現金嘅話，我覺得派現金好少少咯。咁但係個分別都唔係大得好緊要嘅。 分幾期呢一個做法咧？又點睇咧？ 分幾期啊？分幾期咧？因為電子支付先有呢、這個，即係鼓勵人用電子支付，先至有咁嘅做法。就因為想啲人真係使咗錢，唔會係儲喺佢嘛。咁但係其實啲人要係去唔使住啊，或者點樣想 cash 咗先啊？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咁所以我覺得唔使幫市民諗咁多噶啦。如果係即係為咗派錢俾市民等大家開心啲嘅話。 咁就派錢就簡單啲咯。係， 嗱，而家都仲係喺第五波嘅疫情之下啦。你覺得如果真係要派消費券，係咪都等咗過咗個疫情先至派，個效果會更加好咧？其實 我諗，宣告得嚟嘅時候，即係政府唔會即係今日宣告就聽日即刻做得到噶嘛。咁所以你有咁嘅計劃宣告得嚟。咁係佢政府執行得嚟嘅時候，就應該會係適合㗎喇，盡早做嘅話。 OK， 好啊。嗱，唔該曬徐家健，多謝你啊，亦都祝你大年初一呢係身體健康下呢一年都。 好，大家咁啊。 好。唔該曬徐家健，徐家健咧就係美國克林遜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嚟嘅。講到消費券呢一年，大家都有受惠到啦，相信大部分人都咁啊。電子消費券5000蚊，頭先亦都講到啦，有比較到究竟係咪派電子消費券好啲啊，定係派現金好啲咧？徐家健就話，其實經濟提振嘅效果嚟講咧，其實就唔大分別嘅。除咗講刺激消費、經濟提振之外，頭先都講到啦，政府其實話當日咧派呢個5000蚊電子消費券咧，都係話希望想推動一啲本地嘅中小型商户咧，係積極用一個電子支付嘅。喺今次派電子消費券係咪真係達到呢個目的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早晨， 系早晨，早晨，主持人，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陈锦荣亦都祝你身体健康， 恭喜发财，系你好， 系啊，多谢你大年初同我哋即系喺度讲翻呢个电子消费券啦，因为呢一年大家都基本上都非常之关心其中一个嘅消费新闻嚟嘅，你哋今次系咪都算系即系反商嚟讲，叫系喺电子消费券嚟讲都有惠及到，有受惠到咧？ 有噶，我哋其实反商系好欢迎呢个电子消费券嘅，因为咧。就算雖然我哋有啲反商未必一定有裝咗呢啲支付系統啦，但係個人呢每個市民呢個袋口多咗錢呢都係疏爽啲嘅，買嘢都疏爽啲嘅。 但大家就諗啦，譬如街市呢一類反商呢，通常啲消費都係比較基層啲，或者叫做即銀碼細啲啦，用消費券洗落呢度嘅部分其實多唔多㗎？你自己見到幫到幾多呢生意上面 生意可以增加到都最初期嗰陣時咧，增加到2-3成嘅嚇， 都唔少喎、啊，2-3成 唔少噶、嗯，因為嗰啲人嗰個消費慾強咗啊嚇，咁高咗咧，咁佢就會係買多啲嘢，就算買嚿肉都買大嚿啲啦。 有冇話街市？譬如你哋啲商販咧，邊一類嘅商户，譬如買乾貨定係買肉買菜，邊一類係受惠得多啲嘅？睇到電子消費 買啲貴嘢啦，譬如海鮮嗰啲啦嚇、海鮮嗰啲啊，即係本來銀碼就係大噶啦。咁平時如果佢係個經濟唔好啊，或者係個即系唔系咁多钱啊个袋啊，咁佢就会突住买啦。咁依家有消费券咧，咁佢就会好啲咯。 不过都关乎到就系啲商户肯唔肯装嗰啲嘅支付平台啊，因为佢哋用嗰个支付平台收钱噶嘛。系咪基本上你见到街市入边有咗电子消费券呢个措施之后，个个都系装晒啲机，定系都有啲唔肯装噶？ 都唔系噶，都大约系。照我哋食環署俾翻我哋嘅統計咧，都係大約係40%到人裝嘅啫，都係嚇。 個考慮係啲咩咧？40%又一半都唔夠喎，係咯。 係啊，因為主要咧，我哋即係經營者多數都係年紀大噶啦，即係好似我哋依家新年收紅包咁。咁你喺个电话度收个红包，同埋现实咁收现金咁，又高兴好多噶嘛。咁佢哋啲年纪大啲人咧，嗰个接受新事物嗰度，尤其是啲电子嘢咧，佢哋有啲抗拒嘅咁样。 O K， 咁所以就即系未必个个装，咁佢哋就受惠唔到嘅呢啲。 唔系咁啊，唔系，咁、okay. 我都话啦，如果口袋多咗钱咧，咁啲人买嘢嘅意欲啊高咗啦， 就算佢呢度用唔到消费券，咁佢都会俾 cash 啊，俾现金买嘢都疏爽啲嘅。所以嚟嘅咧，我哋系觉得消费券系一件好事嚟嘅。 O、okay. K， 即系冇咗电子消费券都好，佢哋自己本身。即係計翻條數，多錢多咗，所以可能使落去多咗。O K， 係啦。 咁、okay. 我想知啦，反而裝咗電子支付工具，即係呢啲商户咧，原本嘅政策，政府都係想推動多啲人裝啊嘛。裝完之後，其實佢哋係咪一路維持落去，定係都有啲考慮有冇再用嘅啲商户？ 嗱，依家用緊，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支付平台咧，就暫時咧都係免收呢個係手續費嘅，嗰啲中介費嚇。就唔收嘅，咁但係過咗一年後呢，咁我就唔知佢哋會收幾多，或者係收唔收，都未有一個定案 啊，照合約嚟計咧，佢哋可以收嘅。但係依家咁嘅經濟環境咧，或者佢哋都覺得係可以唔收嘅，咁啊繼續用咯。但係有啲覺得係即係用開方便嘅啲反商嘅，佢都會繼續用嘅。但係有啲如果魚檔咁嗰啲魚檔咧，佢可能個利潤少，但係個銀碼大。譬如我啲日做30,000生意嘅，咁如果我俾咗有接近成一個即係9% 咁咧，咁就幾犀利㗎啦呢個嚇。唔係9%，0.9% 應該係應該咁講，即係10,000要俾100,000到嚇。咁我又覺得係好，即係我做30,000生意，唔係俾300,000個支付平台咁樣，佢就會係考慮用唔用咯。咁樣呢啲連銀碼大嘅檔口就會咁諗咯嚇。 整體嚟講，即係其實啲商户要用呢啲電子消費券，除咗你話有啲即係年紀大啲唔係太接受之外，用落其實有冇啲咩困難？你哋有聽過咧？ 用落就冇嘅，用落我哋其實我哋聯會咧都係即係。如果接到一啲話年紀大啲唔識用咧，我哋都會揾個職員落去咧，即係教佢用。咁我哋有啲即係我哋每個街市都有啲熟會咧，個主席啊或者副主席咧，咁我哋都叫佢上嚟我哋聯會咧，我哋都教佢用，唔識用教識佢哋本身。譬如街市，譬如一個比例啦，油麻地街市，咁佢哋主席、副主席咪上嚟我哋教識佢用，佢哋咪去到佢自己個街市嗰度教佢用咯。咁樣就如果佢肯學，佢就係一定學得識。但系最主要佢系有啲抗拒啊，咁咪佢都冇心机学啦，咁啊唔识啦，系嘛？即系好多人玩呢、這个微信啊、Facebook 啊，咁你中意你想玩，你一定学一识嘅。但系有啲系抗拒咗呢样嘢，我都唔用呢个系智能手机嘅，我都吓安心出行我都系唔识噶啦咁样啊。如果你想学嘅人一定学到嘅。 整体你想唔想再派消费券咧？今年定系都系现金好啲啊？ 梗系。消費券，如果我哋嚟計咧，就覺得消費券好嘅，因為嗱，老實講啊，如果你攞咗現金咧，你有啲人攞咗去賭馬又有，打麻雀又有，係嘛？咪即係林林種種啦，係嘛？但你消費券一定係消費啊嘛，我不論你買大嘅電器，買部手機，細起上嚟買幾蚊菜，買件衫都係消費嚟嘅。 Okay. 但你現金有啲喂。有啲你都知好多阿婆仔啊、公公啊，佢真係儲埋佢㗎， 即係總之都係令到佢哋真係現金券就可以 係啊， 消費可以消費啦， 真係可以促進嘅消費，我係贊成。 好啊，唔該曬陳錦榮。嗱，啱啱傾過咧，就係港九新界反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啊，同我哋傾呢單消費新聞咧，就係消委會接數百宗消費券相關投訴，涉商户自設最低消費及電子支付平台服務嘅。跟住落嚟嘅一單消費新聞想同大家講咧，就係外佣檢疫單位供不應求，開放預約不久，即告訂滿啊！嗱，講到外佣檢疫咧，因為講到啲外佣嚟到咧，都唔係話所有檢疫酒店咧都係住得嘅，因為有一啲指定嘅檢疫酒店啦。而家睇翻名單咧，就有成3間嘅。咁原本咧喺竹篙灣咧都有一個外佣嘅檢疫設施啊，不過因為一個檢疫設施而家都非常之緊絀啦，咁所以就未有再即係俾外佣去用嘅情況。大家過往都聽過啦，外佣要呢段時間嚟香港啦，僱主要請外佣都非常之唔容易，揾酒店往往都係非常之困難嘅。過去呢一年嘅呢一段時間嘅情況，請外佣都想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下噶。電話旁邊咧有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廖翠蘭，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嗱，大年初一咧就同廖翠蘭咧都想傾下。啊、其实外佣呢一段时间嚟咧，要嚟香港本身已经好多困难啦。其中一个关卡系咪就系外佣嘅检疫房嗰个嘅供应问题咧？同大家讲下。 系啊，系啊，好啊，首先同大家拜个年啦，恭喜大家新年快乐啦！ 系，祝你身体健康， 大家身体健康啦吓。 系。 咁啊，真系呢一年嚟，过去一年咧，实在系。簡直是對我們香港市民呢，即是要請外佣的市民呢，簡直是折磨來的。你知道他雖然說有3間不同的酒店，但是呢就不同的酒店呢也都有他們不同的訂房網站的。所以呢無論是僱主或者是我們中介公司呢都要去摸索，每一次都摸索下怎樣去訂房的。那個成功率呢是非常之低。而一初期嘅時候咧，就搞到有啲咧所謂槍手啊、打手，好似人哋搶呢、這個 黃牛飛嗰啲係嘛？係 啊，搶呢、這個演唱會咁樣。 初期嘅时候就由2000蚊俾人哋抢到6000，听讲后期最高抢到成10000蚊，嗰阵时就系抢呢个竹篙湾嘅。咁、如果冇咗竹篙湾啦，咁啊到啲酒店啦，咁啲酒店咧本来650蚊嘅，佢直情俾人哋垄断，要加到800蚊，再要加手续费先至可以攞到一间房。我哋已经同劳工处投诉咗好多次噶啦，我话你咁样简直系俾人哋炒黄牛，俾人哋咁样搞法系即系垄断，唔可以咁噶嘛，系咪？咁稍为好啲啦。大家稍微好啲嘅时候，而家又嚟个嗰个熔断机制啦。咁你订晒啲房，订埋机票，突然间又熔断机制，所有嘅飞机又唔嚟得。咁啊，啲工人又冇得嚟，啲钱又冇得退，因为你一订咗房就即刻俾晒钱噶啦。咁根本就又要去挨啲酒店，希望。譬如14日之后话熔断14日，希望14日之后可以得啦，又去订个挨个房，又要去订个机票，所以所有嘅嘢呢又要从头嚟做过。有时一改呢就改到成一两个月之后，所以呢啲雇主呢就失望到不得了。我哋嘅中介公司呢做完又再做又再做，但所做嘅嘢咧都系吃力不讨好， 因为喺嗰个检疫嗰个位个供应太少啦，所以大家都抢得好辛苦。但我见咧引申到另一个问题，就系喺外面揾唔到，就揾翻本地市场嘅一啲外佣啊，嗰啲佣工啊嘛。呢、這、一个就话引申另一样嘢，就话炒高咗佢哋嗰啲薪金。而家去到几多 少？而家最少都6000，冇6000你唔使请噶啦。稍微咧有啲有要求嘅，有啲要8000。最高都有時候個試過有一個話要成10000蚊，即係根本係唔合理嘅，即係搞到咁樣。仲有如果你屋企人多啲，譬如有初生 BB 啊，啲老人家需要特別照顧啲，你根本請唔到，兩三個小朋友都請唔到，冇獨立房間又請唔到，所以其實真係而家係供不應求。 其实炒到咁高咧，我有个疑问就系会唔会啲雇主根本都谂住，不如唔好请啦，或者一啲相对基层啲嘅雇主其实系少咗，因为个价钱系贵咗。 冇错，所以而家好似搞到咧系有钱嗰啲咧先至请得到工人，例如你抢房，几多钱我都俾，几多钱我都俾你，先有啲雇主就系咁。咁但系而家请工人唔系净系有钱人家噶嘛，普罗大众好多都需要基层嘅，都需要请工人，自己要出嚟搵一份噶嘛，系咪？但系而家嗰啲你根本系请唔到，同埋啲老人家有都好多真系好需要特别照顾嗰啲咧。嗰啲根本請唔到，好啦，咁請唔到請海外，請海外就搶房搶到不得了。有好多呢已經係個 visa 出咗好耐啦，但係因為佢唔肯俾錢出嚟俾人哋去搶房，咁就冇得嚟啦。咁所以我哋你都知，我哋中介曾經同政府呢講過好多好多次，用唔同嘅渠道都要求由根据啲 visa 出嘅时间嚟供应啲房，系咪？咁大家都公道啲，但系政府成日都话人手不足，死都唔肯咁样做法。 但而家即系个外佣嗰个供应其中一个嘅关键就系外地个疫情啊。睇嚟呢段呢一年啦，嚟紧呢一年，你自己有冇希望可以即系放翻宽啲咧？又 我哋期望咁而家嗱，其实老实讲，印尼嘅疫情唔系咁严重嘅，菲律宾咧。虽然是咁话，但大家都知道而家外地外国都系话以病毒共存噶嘛。 OK， 系咪？而且个个都打晒两针噶啦，喺所有话嚟得嗰啲全部都打晒两针噶啦。 即系呢啲睇下可唔可以嚟紧一年都可以有啲松一松啲嘅位啦。咁希望外佣供应嗰方面咧都可以个市场嗰度满足得多啲啦。啱啱倾过咧就系廖翠兰，廖翠兰就系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咁呢一单消费新闻系咩咧？就系外佣检疫单位供不应求，开放预约不久即告订满嘅。

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數據咧，就係、如果你打伏必泰兩針，佢大約係16%嘅人咧，六個月之後咧先至跌到好低。但係如果相反，如果科興或者國藥咧，佢就第一下兩針之後咧，佢係會上，但係又唔係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大約係過咗6至8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誒無論你哋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約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過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新年的日子，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和大家见面的。我是萧乐文。刚才都回顾了一些消费新闻，跟住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谈下不同的消费新闻，和不同的相关的业界人士讲下他们的最新的情况。跟住下来跟大家讲的消费新闻就是健身中心 GoG Studios 全线结业，顾客不满会籍过度安排。咁啊，讲翻呢个 GoG Studios 啦，当时都知道系2017年成立嘅，佢系结业嘅时候咧，系有4间分店，分别喺中环、湾仔、九龙湾、旺角啦。咁啊，当时结业嘅时候，个声明就提到话疫情嘅影响，疫情令到百业萧条，咁亦都话健身中心咧过去被强制要求关闭几个月啦，无法经营之下，再加上咧市场系有一个不现实嘅租金啊，所以就大大咁加重咗营运嘅负担。咁佢哋咧都话过去都有同嗰啲业主倾过一啲租务安排啦，但系都未能够达成共识啦。咁最终咧就系、要结业嘅，即系呢4间嘅健身中心咧就系、结业嘅。咁当时市场上面咧都有一啲嘅反应嘅咁。嗱，呢一個GoG Studios 嘅結業啦，對於成個行業嚟講咧，有啲乜嘢嘅啟示，或者係咪都有一個所謂佢哋行先，其他人又可能會跟住出現呢一個倒閉嘅倒閉潮咧？咁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邱益忠，早晨。 Hello， 早晨，邱益忠，大年初又同你见一见面啦，恭祝你身体健康先。 好，身体健康。 系啦，咁啊想因为我哋回顾翻今次呢个消费新闻咧，就系、健身中心GoG Studios 啊，咁佢当时结业啦，咁啊提到即系租金啊，亦都要关闭，因为疫情之下要关闭嘅情况。其实而家健身界啊面对嘅情况系咪都系差唔多咧？尤其是而家喺第五波嘅疫情之下。 嗯，其实先讲返啦，我諗19年至20年开始啦，其实因为有疫情啦，其实健身中心同埋运动中心呢都停业系超过半年嘅。咁即係话其实半年系白交租嘅。就算业主可能系有啲部分业主肯下调租金2至3成啦。咁因为其实通常健身中心都系将个会籍系褪延期㗎嘛。所以变咗个系冇收入去实升嗰个租金囉。咁变咗当时确实呢，我哋有个数据呢，其实在2020年至2021年呢，是有150间健身中心和运动中心呢是倒闭的。 嗯， 但是亦都与此同时呢，亦都有一个有趣的数字啦。佢因为在2020年至21年呢，这个租金因为下跌了3至4成，同时间是有超过360间的健身和运动中心呢是成立的。 嗯，这个是你们的调查来的，这个挺得意的，挺有趣的。 是啊，这个是我们的调查来的。其实我们在4年前開始咧，就已經做咗一個調查協會啦。咁就變咗我哋係每一年咧都做一個調查去發布個數字嘅。咁我哋發覺咧，喺2010年至2016年咧，香港嘅健身同運動場地咧係好平穩嘅，係大概500至600间啦。但係突然間由2018年開始咧，係去到900间啦。咁去到舊年10月啦，我哋計嘅數字咧係去到差唔多去到1200间咯。咁係比5年前係上升咗1倍嘅。 所以就是说疫情反而未必影响这些健身场地或者中心的数量，是吗？即是数量是多了的嘛。 是没错，其实只要是不是 唔係全線唔俾營運咧，係有限度營業或者你限制嘅人數嘅話咧，其實健身同運動場地咧係反而係有得做嘅。我哋叫做點解咧？因為疫情咧係令到市民關注咗健康啦，大家都覺得咦，原來我要做運動 ，keep 住做運動，一個禮拜做三四次咧，我可能先會打擊個擊退個病毒喎。咁所以做運動嘅人咧係多咗好多嘅。 但佢哋個冒險都大，因為我就咁聽得，即係我明白大家想做運動多咗啦。咁但係個問題係，你喺疫情之下，有時候係要強制地要暫停營業噶嘛。咁佢哋無論客有幾想出嚟，個中心始終都係要關閉，佢哋嘅風險都大喎。 應該咁講啦，其實因為例如而家我哋第五波啦，咁健身同運動場地好不幸地係停業咗，嚟緊係一個月啦。但係其實政府冇預計到，就係其實你健身中心或者運動場地或者會所去停業咗，其實好多市民就轉去咗公園或者去行山。咁甚至乎因為行山而家應該係冇強制要戴口罩㗎嘛。咁其實咪即係你將本身健身室好嘅人流去令去變咗去户外咯。其實你都係冇解決到源頭問題㗎嘛。但係本身我哋健身同運動場地消毒嗰個措施啊，或者我哋已經係無論有冇政府有冇要求都好啦，教練係一定戴口罩嘅。咁所以其實本身你喺我哋都講人流問題啦。其實頭先你有講到連鎖店有倒閉嘅情況，其實咧香港而家大概1200间嘅運動同健身場地啦，只係一成咧，我哋叫係大型連鎖店嘅，係叫可能過5000尺至過10000尺嘅。而家嘅趨勢咧係細分化，係越嚟越多嘅健身中心或者係瑜伽或者普拉提中心咧，佢嘅尺數係幾百尺至2000尺咯。咁呢啲中心嘅人流咧，係講緊可能一個鐘得兩個教練對兩個客，甚至乎可能全日都唔過20至30人。咁反而佢哋係人流係好少嘅。 有冇話其實疫情之下呢啲健身中心成個營運模式都有唔同？我舉個例啊，即係可能佢哋唔可以營業嘅，就轉咗去啲公園户外，但照樣有啲教練喺度教嘅。會唔會係用咁嘅模式？咁樣又賺唔賺到錢咧？其實？ 應該咁講咧，始終呢個係唯一嘅方法啦，就係因為公園做運動係合法噶嘛，而家，咁所以而家有啲教練同啲客都會轉去做户外做 training， 甚至乎可能將喺健身中心嘅嗰啲一啲健身設備咧就拎出去咁樣嘅，咁但係個收費上就好未必會收翻原價啦，因為第一始終唔係喺一個室內做啦，咁亦都顧慮到客個感受，其實可能正常600至1000蚊一個鐘嘅，咁而家就半價咁樣咯。咁但係問題可能雖然都有收入翻嚟少少啦，但係問題係租金係冇減到噶嘛。咁所以其實你租金喺租金咁喺一個健身中心最主要因素時候嘅話咧，其實都係叫頂住上咯。 OK， 好啊，唔該曬，邱立忠，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喺新年同大家講到有關於做運動一啲體育場所咁，都祝大家身體健康之餘，都要自己咧做多啲運動啦。喺尤其是喺疫情之下，啱啱傾過咧就邱立忠，邱立忠就係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運動公關，講緊嘅呢單消費新聞就係健身中心 Go G Studios 全線結業，顧客不滿會籍過度安排嘅。咁而家再同大家咧讲咧另一单消费新闻，就同嘢食系有关系嘅，就系消委会检测60款包装饼干，咁啊全检出基因致癌物。嗱，新年期间可能大家咧送礼啊，或者都会食多咗饼干啦，或者平时嚟讲又会唔会都得闲买下饼干作为一个零食去食？有冇留意到一啲入边嘅成分啊，或者包含咗究竟啲乜嘢喺入面咧？咁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先吓。早晨啊，就有香港认可营养师学会专业委员会主席林思维嘅早晨。 早晨， 祝你身体健康啊！ 身体健康 系营养师应该最关心大家嘅身体啊，大家嘅 系啊，最紧要精神啊，百毒不侵啊！我哋今年希望 系啦。不讲翻呢个新闻先啊，饼干嗰个话有致癌物咧，你自己当时有冇留意到呢个新闻？因为喺10月嘅时候，消委会就系公布佢哋就系测试咗市面有60款嘅呢啲包装饼干嘅咁，咁有发现80%啦，都有高脂、高糖、高钠啦，咁亦都有。话喺个加工过程入边发现到一啲污染物，包括就系一啲基因致癌物嘅，一只叫做环氧丙醇，另一只就叫丙烯酰胺咁样。有留意呢个新闻嘅，你 都有，因为其实我哋做营养师都不停咁要留意呢啲咁样嘅食物安全嘅一啲资讯啦。咁所以都系上年嘅事啦。但系对我嚟讲，我谂都对营养师嚟讲，我都唔系太出奇，因为我哋都知道其实出面嘅一啲包装嘅饼干咧，其实本身个脂肪含量啊、糖分含量同盐分含量都系相对。 高嘅，因為其實佢哋嘅主要材料離不開都係即係如果譬如曲奇餅咁，都係離不開糖啦、麵粉啦，甚至乎啲油份啦。咁油份好多，即係譬如係牛油啊，甚至乎用啲比較平價嘅油，我哋話係啲輕化植物油啊，呢啲咧都係會令到個餅乾本身個糖分同埋嗰個脂肪相對比較高嘅。咁、另外就係頭先你話嗰啲環境因素嘅一啲即係一啲 污染物 啊，污染物啊咁樣啦。咁環境酰胺同埋丙烯酰胺咧，其實都係因為呢啲烘焙嘅食物，因為其實全部餅乾都係要烘焙嘅。咁好多時候佢哋係高温啦。咁當你高温接觸到一啲碳水化合物嘅時候，即係包括麵粉啊、糖分啊，咁其實佢哋就會產生呢啲嘅一啲嘅少量嘅一啲致癌物喺度。 但係冇辦法喺個包裝嗰度識別到有冇 嘅。係啊，冇嘅，因為其實而家食物安全中心或者政府嘅指引都係冇需要將佢哋喺個即係包裝上面去列出嚟啦。咁其實就冇法例去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其實大家都如果對食物，即係如果想對食物安全係有認識咧，其實任何嘅澱粉質接觸到高熱、高温焗焙或者烘焙嘅時候咧，都會有少量呢啲物質去即係產生出嚟嘅。即係譬如我哋以前有一段，我諗有一次消費者委員會都做咗一個報告，關於啲氣炸鍋。咁其實氣炸鍋講開就話啊，好多人用氣炸鍋去焗薯條。咁尤其是系啲急冻嘅薯条，咁其实嗰个报告都讲咗咧，其实太高温去焗一啲有碳水化合物嘅一啲食物，尤其是都系讲嘅就薯条啦，其实都会有丙烯酰胺呢一样嘢咯。 嗯， 系啊，咁所以可能市民就要明白啊，原来越高温煮一啲咁样嘅物质，咁就会有呢个危机咯。 即系整体嚟讲都要留意翻，头先我哋话斋淀粉质制造嘅呢一啲饼干啊等等。但我就想知啦，究竟有冇话即系你哋都会建议啲市民啊，每日最多食几多块、几多包饼干，或者究竟啲市民而家仲即系当将饼干当成一个小食多啲，定系真系有人当做正餐？你哋接触得啲客或者一啲市民多啲啦。呢一方面，你哋聽到係點樣嘅咧？餅乾 係因為幾咁講啦，因為市面上太多唔同嘅烘焙嘅產品啦，即係無論鹹餅乾啊、甜餅乾啊、曲奇餅啊、夾心餅啊呢啲啦，咁就好難話一律即係話幾多塊就每一份等於幾多塊，因為每一個熱量啊、卡路里都唔同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會有陣時見到一啲市民咧，就因為貪方便啊，咁尤其是可能係早餐啊，甚至乎可能尤其是見到啲年紀大嘅老人家咧，就可能而家又唔係好出得街啦，咁又可能擺咗啲乾糧喺屋企。咁有陣時又自己可能煮飯唔係好想煮啊，或者可能能力上未必即係方便煮得到，咁佢哋就會用一個呢啲包裝嘅餅乾做一個主要食糧。 主要食糧啲嘛，即係代替飯 啊。主要食糧係啊，即係譬如有啲老人家就話：朝頭早我斟杯奶，咁可能食兩塊即係類似黑力架咁樣嘅一啲餅乾，咁就當一餐。甚至乎可能我其實有啲人另外一啲誤解咧，就係覺得餅乾可以減肥，即係因為而家啲人都好確實就話我晏晝唔食嘢㗎啦，我食兩包梳打餅。就當一餐噶， 因為諗住個份量少啊嘛，佢哋要 係啦。咁但係其實呢個第一樣嘢就餅乾個營養價值唔係好高啦。咁因為冇蛋白質啦，又可能有機會冇纖維啦。咁另外個糖分同脂肪都比較高啦。咁第二樣嘢，因為都係對一個飲食裏面其實唔係好均衡。咁你食完嗰兩包餅乾，可能都已經好多塊唔夠飽。咁你可能再運多兩包去食。咁所以其實我哋就唔建議市民就用呢啲餅乾嚟做主要食量嘅。咁其實份量就好難真係去話俾大家聽，即係每一日食幾多啦。不過我哋有個指引嘅，就係如果一個小食咧，盡量一日就唔好超過100至125卡路里嘅。咁呢個係一個衛生署去教育一啲譬如小朋友啊，去話俾大家聽，一個小食個卡路里應該唔好超過每一日嘅份量。咁變咗可能你睇營養標籤嘅時候，你睇翻轉頭嗰個營養標籤啊，原來呢包餅係100卡路里嘅，咁就如果係做小食嘅話，就只可以一日食一包咁樣咯。咁但係如果你話那個曲奇餅係已經係一個圓形嘅，係一個100卡路里嘅，咁就只可以食一個咁樣嘅曲奇餅。 咁、 但係我哋都係唔主張日日食嘅。咁小食我就建議翻一啲完整嘅食物，即係平時我哋成日講話唔好食咁多餅乾，可能做用水果啊、用乳酪啊、用一啲果仁類嘅小食，一啲無鹽果仁去代替一個餐與餐嘅小食咧，即係一定係總好過係餅乾咯。 嗯，最後半分鐘到啦，我就想問一下，即係新年都有啲咩建議咧？大家食過年食品咯，等提一提大家先呢個都。 我覺得第一個口訣係要少食多滋味啦，咁但係又完全唔係話完全唔 食嘅。咁譬如糕点嗰啲，我哋话譬如萝卜糕，咁可能每一餐食两至三块啦。咁比较甜嘅糕就我谂有长期病患者嘅人士特别留意啦，尤其是有糖尿病啊，甚至乎比较肥嘅人都尽量少食年糕，因为年糕本身个卡路里比较高啲嘅。咁如果讲零食咧，尽量都系避一啲煎炸噶啦，即系譬如油果啊， okay. 可能少口水要避啦。咁但系可能食下啲焗嘅果仁啦，一啲干果啦，或者可能全盒里边嘅米饼啦，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常见，成日都喺新年每一次都讲话喺个全盒度摆啲健康嘅小食，咁就变相唔会过量食一啲头先讲话烘焙， okay. 可能有一个环境嘅致癌物嘅一啲物质嘅啲食物咯。 好，唔该晒林思维，新年嘅时候都要留意。大家即係食嘢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嗰啲營養嘅包入邊嘅成分等等。林思維咧就係香港認可營養師學院專業委員會主席嚟噶。再同大家講啦，下一單嘅消費新聞就係有網購騙案持續上升，全年逾百人被拘捕。過往都有一啲政黨啦，都有收到唔少人嘅求助，包括一啲嘅網上購物之後，受到一啲各種嘅即係被騙嘅情況啦。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民主黨消費者權益政策發言人袁海文，早晨。 早晨， 早晨，袁海文，大年初一祝你身體健康啦，亦都祝你事事順利。 系，大家咁话，祝各位听众都系即系身体健康，系啦，新年快乐。 系啦，咁啊，讲到你哋都接过唔少有关于一啲网购嘅案件或者直情系欺骗啊骗案嘅情况，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通常系有边啲范围嘅咧？因为讲到网络上面嘅骗案都好阔噶嘛，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通常有边类型？ 系我哋过往即系喺上年，我谂收过超过100宗呢啲嘅网购骗案嘅。咁咧，我哋收过咧，大多数咧，其实都系会用一啲即系社交程式啦，例如即系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啊呢一啲咧，咁会接触到一啲即系网上买卖嘅情况。咁呢种系一种。另外一種咧就係會涉及投資嘅，即係會可能有一啲回報，另外或者係有啲即係借貸咁樣啦。咁有啲即係純買嘢，有啲咧就係可能涉及借貸或者啲消費。咁咧前者嗰啲咧就相對成個時段咧係好快速嘅啫，因為都係一啲社交媒體或者啲廣告，譬如買一啲海外嘅一啲產品，可以係新鮮食品，可以係唔同嘅嘢。咁跟住就會叫你咧就係譬如用轉數快。等等嘅方式咧，咁你過完數咧就好快，其實咧就冇咗筆錢嘅啦。咁當幾時發現咧，就發現都送唔到貨嚟，咁樣先至發現。咁呢度係一種。 我想先講呢一樣先，即係之後再講後一種。呢一種係咪通常個金額係細啲？同埋如果你要講到用，即係你網上面買嘢，好多時候你一定有先後嘅，你係俾咗錢先落貨，好少就話攞咗貨先俾錢。咁其實呢一個所謂欺騙嘅手法，係咪有啲難避免呢？ 呢、這個手法比較係今晚係少啲嘅。我收翻即係睇，其實都係多過1000蚊，有好零星有某即係多過1000蚊啦。但係好多都係譬如幾百蚊啊等等。咁正如你哋講啦，通常都係俾咗錢先啦。咁唔係難避免嘅，即係你問我因為我睇翻其實好多出事嗰啲咧，其實係冇一啲可能係合適嘅網購平台，又或者係一啲連個公司其實都追查。咁所以其實個消費者本身如果只要係嗰個即係商户嘅資訊係有足夠嘅小心，加埋佢付款嘅方式咧，就唔好用一啲轉數快，好難係凍結啊，或者有爭議交易嘅方式去處理咧。用信用卡啦，我簡單即係直接啲講，用信用卡嘅話咧，其實已經可以避免咗好多呢啲嘅即係網購騙案咯。基本上我睇唔到頭先講嗰啲即係購物上嗰種嘅騙案咧，係會係用信用卡嘅，因為信用卡係對個商户。个核实都好严谨，有啲咩事都可以冻结笔钱。咁所以我谂喺交易即系点样俾钱嘅方式，同埋系去即系追查商户嗰个身份嗰度咧，其实都系好重要。 第二类啊，头先讲到就系投资嗰类啊嘛。 投资或者系借贷啦。咁呢一种咧就系、是、有一啲系电话，有一啲咧系会系即系网上嘅即系形式咁样系去處理嘅，咁或者係有啲即建立啦，咁有一啲係通常係會係啲交友程式係會識到某啲人，咁咧就係會同佢講，喂，有一啲比較低嘅借貸，又或者係有啲比較好嘅回報嘅投資，又或者一啲係可能係叫做我哋叫拆單，即、就、係、是、好似係做某一啲嘅工作咁樣可以賺取一啲嘅回報，係幫一啲商户寫個評語，咁咧就會咧先係會有一個嘅社交有一個應用程式嘅手機用程式。就會透過一啲嘅譬如 WhatsApp 啊，或者係 WeChat 啊，會俾個當事人等佢 download 嘅。 咁呢啲嘅應用程式就唔係喺本身個 Play Store， 即係 Android 嘅 Play Store 啦，或者係 Apple 嘅 App Store 咧係認證到嘅，係一啲係啲獨立嘅連結。咁但係好多即係下載完之後咧，咁就開始用。咁中間又會好似咧扮曬係有一啲嘅客服啊平台啊，又會好似係有一啲任何嘅回報啊等等，會喺嗰度好似反應咁樣嘅。咁而有啲個別嘅個案咧，就好似點樣真係好似攞到錢嗰個情況啊，或者點咧，就係、是、會真係好似當佢話提取一啲錢，譬如幾百蚊，過咗幾日就真係好似發生咗。咁變咗係不斷呢隻騙案咧係比較持續嘅時期比較長，所以先會越踩越深。由一開始好多人都係會試下少少錢先啦，即係幾百蚊、一千蚊，去到個額就好大啦，去到上萬、十萬甚至過百萬都係有咯。咁呢一種係更加難防嘅，因為佢個戒心越嚟越低嘛，即係佢本身個個其實都有一定戒心，但係隨住嗰個即係時間。咁樣咧，嗰、那個戒心咧一低咗咧，嗰、那個損失嘅金額都係以倍數上。 針對呢兩類型嘅個案，除咗法律上面咧，有啲乜嘢建議俾一啲即係市民，即係避免受騙咁樣咧？又就一分鐘多啲啲。 好啊，好啊。就我諗，任何網上購物咧，喺冇任何而家足夠法例保障下咧，我好認為咧，用信用卡嗰、那個即係消費咧，其實係會多層保障嘅，因為有個即係退款機制。咁而用任何應用程式咧，我諗都一定係要用翻，起碼就係 App Store 或者係即 Google、Android 呢啲係官方可以下載到嘅方式，就千祈唔好信啲陌生人咯。同埋將有任何嘅可疑咧，其實係可以同多啲身邊嘅朋友傾傾。我見到好多情況就係冇同身邊嘅人分享，就越踩越深，或者係難以啟齒咧，咁變咗個損失係好大。咁其實多一個人提，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可以減低個損失，或者甚至避免呢啲嘅騙案嘅。 一啲社交專業你去即係報告有個咁嘅問題，有冇用嘅？ 好弱咯，你唔会可以阻到你系去损失啦。亦都过往系，我哋都有曾经系批评过呢啲嘅，譬如呢啲嘅 Facebook 咧，其实冇尽好佢哋嘅社会嘅责任去把关呢啲骗案。 好啊，唔该晒袁海文，多谢你。袁海文咧就系民主党消费者权益政策发言人嚟嘅。咁我哋今次讲到呢个消费新闻就系网购骗案持续上升，全年逾百人被拘捕。嗱，转头翻嚟咧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会有千禧年代。 财神到，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荫，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和所有冤侣花结并头， 结并头， 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啦啦啦

熱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奧會，港台電視32全力直擊， 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驕傲。今次北京舉辦冬奧，令北京會成為全球第一座雙奧的城市，既舉辦過夏天奧運會，又舉辦冬天奧運會，港商的國家嚴謹的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圓滿安全地舉辦今次的冬奧會。 大家好，我是榴蓮，虎年嚟啦！虽然咧我就唔系属虎，但我身边咧好多可爱老虎噶，佢哋多数咧都刻苦耐劳，先苦后甜，仲虎虎生威添啊！嚟到人人虎年啦，祝大家咧最紧要龙精虎猛，身体健康，恭喜恭喜！ 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虎年笑口常开。 今年踏入人人虎年。苦觸覺敏鋭，勇猛活力，好比香港人不失時機迎難而上的精神，助力香港跨越逆境，並成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的喜慶，踏上由自及興的燦爛新征程。祝全港市民身體健康，家庭和睦，萬事如意。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好啦，九点钟过后咧，直播室除咗有萧乐文喺千禧年代之外咧，仲有两位嘅同事喺度啊，包括就有朱令君咧，同埋黄佩珊啦。咁佢两位本身都系帮开千禧年代嘅手咧，做一啲嘅即系资料搜集啊，同埋即系平时都帮开我哋节目噶啦。早晨两位，先有朱令君先同大家讲下啲恭贺嘅说话喺新年嘅时候都要。 早晨啊，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好，黄佩珊。 系，早晨，恭祝各位苦尽甘来啊，金银满屋啊！ 好啊，今次呢一个嘅消费新闻，可能同大家都比较切身啊，就系讲到戏院方面。 嗯，這個消費新聞呢就是講到 UA 院線上年呢就宣布全線結業啊。咁我自己都覺得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屋企附近呢本身正正就係有一間 UA 戲院啦。 36年歷史嘅 UA 院線啦就結束了，就係上年3月嘅事嚟嘅。其實呢段時間呢喺疫情之下都戲院都斷斷續續咁樣係有開門啦有閂門，咁你哋有冇仲去睇戲嘅呢段時間？ 其實真係好難夾時間，佢而家咁樣斷斷續續咁樣去有開有閂嘅，要夾朋友都有啲麻煩。 究竟UA 院線嘅閂咗啦，或者對成個行業而家喺疫情之下係點嘅呢？請嚟一位咧電影業界嘅人士同我哋傾下，有田啟文。田啟文就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嚟嘅。早晨，田啟文。 早晨， 田启文，系恭喜发财，都祝你身体健康，希望成行啦，或者成个经济都快啲好翻啦，希望。 系，大家都忙啦。 咁头先就有提到 UA 戏院上年就真系好可惜，全线结业啦。咁之后其实再一次啊，都因为第五波疫情就戏院都要停业啦。其实成个疫情啊，对于电影业界又有啲咩嘅影响呢？ 由 UA 院線佢全線結業之後，就托賴有其他嘅持份者都接收咗部分嘅戲院啦，但係當然唔係全線都接收啦，咁但係叫做即係處理咗部分咯。咁但去到依家第五波疫情啦，仲未完結，戲院仲係要停止營運嘅時候。整體嚟講，我都唔係第一次講噶啦，就係、是、關於戲院就唔知點解就成日都係俾政府攞嚟祭旗嘅，就一路 即係點解究竟擺咗落表列處所咁樣？ 係啦，冇錯啦，咁就然後就唔俾你做生意咁。咁你即係大家，我成日都提出一樣叫做科學啲，大家去探討啊嚇。即政府有佢有佢哋嘅谂法，但系我哋都去探讨下喺戏院里边佢嘅风险指数究竟有几大咧，同埋佢个运作模式又影响到即系会感染啊传染嘅 個風險又有幾多咧？咁咁呢啲係需要大家即係客觀啲同埋科學啲去睇咯，就唔係咧就一刀切就方便啊！表列處所全部停曬佢咁。咁你有好多啲表列處所嚟㗎啦，即係譬如餐廳咁，咁你係咪下晝唔俾人哋食嘢啊？咁嗰啲又有風險㗎嘛。 O K， 咁你又唔俾，係咪？你又冇事，即係好奇怪嘅。戲院係一個陪葬品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好無奈嘅。 O、okay. K， 不過政府之前喺第五輪嘅抗疫基金都有提供個資助俾你哋嘅喎，應該其實夠唔夠咧？其實對於業界嚟講。 是有一些叫做補償啦，每個屏幕有50,000啦，咁但係就又係都係嗰句啦，你呢個嘅補貼唔係大家想要啦，同埋就係杯水車薪嘅啫嘛，都唔夠交租啦，坦白講係租都未夠交，咁所以變相嘅即係大家有時候就公道啲嚟去睇件事咯，即係當然有好過冇嘅，咁但係。好多嘅人都係寧願做生意㗎啦嘛，係嘛？你話喂，真係冇人睇嘅，冇人睇。咁、但係好過係有供求嘅時候，但係因為呢一個政策而直接影響咗個營運者，就唔係幾恰當。 田啟文，我想問因為今次最直接影響就是新年呢段檔期啊，對於電影業嚟講係爭幾遠咧？呢、這、一個即係上映嘅時期冇咗，其他時間又可唔可以補得翻咧？即係譬如有啲戲其實專係俾新年嗰陣播嘅，過咗唔係再上又會有啲奇怪咧咁。 嗱，我哋又攞翻一啲實質嘅數字出嚟啦。今年嘅港產片嚇，我哋唔計啲外語片嗰啲，港產片係有三部戲係。預咗喺春節檔度上嘅，咁就通常我哋成個嘅電影嘅黃金時期咧，就會係隨著年初一、二、三，因為仲係假期。咁呢個係一個大家都想去消遣同開心一下咁，咁係最多嘅票房收嘅。咁你話至於你跟住第二日，即係等真係疫情過咗之後，呢三部戲上翻嘅。是咪冇人睇又唔會，但唔係應節啊嘛。咁有一啲嘅佢哋當中嘅橋段，佢哋係為咗賀歲嚟去製造同埋拍攝啫嘛。咁你唔係喺嗰個賀歲檔嘅時候，嗰、那個投入感又會唔同咗咯。咁呢啲無形中嘅即係。我哋冇一個叫實質數字嘅，因為唔會話呢一部戲咧就一定有幾多嘅生意，因為觀眾賣唔賣帳啊，肯唔肯支持啊，又係一個變數嚟噶嘛。咁所以林林種種嘅係對於創作者同埋投資者都係一個重大打擊噶嘛。咁當少咗嘅投資者，咁我哋嘅持份者咪又少啲公開咯。咁你好容易係一個骨牌，係令到個行業更加萎縮。 OK， 唔該曬你，田啟文，多謝你同我哋喺新年講到電影業嗰個情況。田啟文咧就係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嚟嘅。講緊嘅呢單消費新聞咧，就係 UA 院線宣布全線結業啦。對於我哋嚟講，可能真係純粹冇得睇戲啦，個消閒娛樂嘅渠道冇咗啦。但係對於有啲業界人士嚟講，真係手停口停嘅。咁不如我哋有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事件對於佢哋嘅影響有幾大啦。電話旁邊咧就有戲院商會理事長袁義文，早晨。 早晨，早晨，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系啊，咁啊，对于今次即系 UA 院线话宣布全线结业啦，其实喺你哋业界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好震撼嘅消息嚟嘅咧？ 绝对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 UA 院线其实喺香港都超过35年历史啦，亦都系叫最早一间引入一啲叫做迷你戏院嘅一个嘅模式啦。佢喺旧年年初结业咧，都唔系话无迹可寻嘅，因为其实我谂过去嗰两年啦，经历咗嗰个疫情咧，其实我哋所有嘅会员啦。都是蝕住去做，咁所以結業我哋都可以理解，咁但係始終對我哋嘅所有嘅會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新聞，一個好震撼嘅一個消息啦，係啦。 其實即係一間咁龍頭嘅戲院都結業啦，其實係咪反映即係成個戲院業界都面臨一啲好大嘅困難咧？有冇一啲數字話可能即係成年嚟計，其實少咗幾多觀眾咧？ Okay. 其实我想我们戏院最主要看两条数，一个就是票房，一个就是我们小食的收入。因为其实主要我们收入的票房有一半，大概一半我们分给片主之后，另一半就拿来交租的。其实小卖好像觉得好像很少东西，卖泡谷汽水等，但其实因为那个毛利方面会多一点，我们就靠个小食去交一些的，譬如我们前线同事的人工啊，或者一些的维修啊咁嘅费用。咁大家都知道，其实喺呢两年嘅疫情咧，唔系净系香港，全世界都系啦。咁其实好多电影咧，佢都系 hold 住咗未上嘅。咁如果讲翻香港嘅票房正常啦，我当2018年、2019年咧，其实每年大概全港嘅票房做到19亿左右。咁喺其实2020年咧，前年咧，其实我哋嘅生意嘅票房咧系跌咗超过72%。咁再加上呢两年我哋完全唔可以开小食部，咁所以其实嗰个收入係跌咗超过80%喺2020年。咁2021年呢就好返少少，但係好返少少嘅情况下呢，相比起一个正常嘅年份2019年呢，其实我哋跌个票房呢都跌超过40%嘅。咁再加上先讲啦，其实大家都知道戏院而家入面呢都係继续唔可以食嘢，咁其实我哋生意係继续跌緊超过一半。咁所以其实我哋即係一班理事一班会员都 keep 住开会，其实知道而家个疫情好 fluctuate 啦， ok、我哋都好担心，亦都预计到啦，即係个情况就係咁嘅情况下呢，会有更加多我哋嘅戏院呢喺香港呢係将会结业嘅。 嗯，咁即係其实都驚会有啲骨牌效应喎。咁其实 绝对会有啊，因为其实我諗我哋戏院其中一个最大遇到个问题就係我哋嘅投资好大，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租一间戏院我哋讲緊係几万尺，咁喺啲旺区嘅情况下，几万尺嘅租金可能係讲緊400,000-500,000-600,000都有。咁我哋其实另外一个同其他被勒令关闭嘅处所好大嘅唔同就係、我哋戏院係冇得变。好多我哋成日话餐厅佢可以仲做到晏昼，仲可以做到外卖，但系你停咗我间戏院咧，我系冇嘢做噶啦。我间戏院我30,000+，我继续要交租，继续交管理费，其他嘅人工嘅情况下，我系冇嘢变。咁我哋唔同嘅业界都试过啊，可唔可以将啲热狗啊、泡谷做外卖？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呢个唔系我哋个强项咯。 系咯。 咁所以呢个系完全全我哋真系手停口停嘅。 我反而想知，譬如租金嗰啲咧，有冇任何戏院嘅啲业主系有减嘅租啊？或者你哋啲员工呢段时间？怎样留住他们呢，回不到工的时候定是都转行了，真的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先讲业主啦。其实在刚刚疫情开始，即、就是前年啦 ,2020年啦，其实业主相对来讲的减租幅度都会多一点的。即、就是大家都体谅，希望三个月过啦，半年过啦，咁希望可以有啲少少帮助给我们啦。咁但当然啦，个帮助都一定是不会够我们这段时间的损失的啦。咁但是大家都知道业主的帮忙有限，例如政府的補助亦都一樣。咁其實喺2021年舊年，雖然我哋嘅生意跌咗超過一半都好啦，但係我哋大部分業主咧都有好少量嘅減租，甚至乎有啲咧係完全全咧冇再減租。咁所以對我哋嚟講，其實我哋2021年咧好多會員反映俾我哋咧，我哋啲戲院嘅虧損咧係比2020年更多嘅，因為做嘅生意我哋係做多少少，但係我哋嘅叫做補助啦，或者補償咧，係比前年咧係少咗超過1倍或以上嘅。咁第二個問題回答翻就係嗰啲員工啦。咁坦白講，好多員工係真係轉咗行。頭先我哋開唔到園嘅情況下，始終我哋都有啲節流嘅方案要去做。咁之前可能有政府嘅保就業啦，咁但係始終呢兩年咧超過半年時間係冇開戲院啦，咁有啲同事就希望可以清到假啦，如果唔係嘅就一啲叫做 low pay leave， 我哋即係唔同會員都行過，咁但係再係咁樣發生落去，我哋都唔想即係近期啱啱而家即係戲院叫做被勒令停業啦，我哋都希望叫啲同事清假，咁但係如果呢件事繼續發生落去嘅情況下，大家都明白可能都會有啲叫做 low pay leave， 甚至乎再有啲裁員嘅情況，咁但係呢個係我哋最唔想。我哋最后一步先行，始终员工都系我哋好重要嘅资产。 OK， 好啊，唔该晒袁以文。袁以文咧就系戏院商会理事长，都希望成个行业啦，各行各业嘅经济都可以尽快旺翻啦，复苏翻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跟住来呢单消费新闻系关于咩嘅咧？黄佩珊 呢一单消费新闻咧就系讲紧通渠公司涉滥收费及出言恐吓。 兩負責人被捕嘅、 嗯。 其實而家咧網上都可以揾到通渠服務噶啦，咁仲有好多都標榜住不成功不收費嘅。有一啲通渠師傅咧就上網標榜住，可能收幾百蚊咧就可以上門檢查。 即係上到去又唔係收幾百蚊，你嘅意思啊？定係點？通常譬如我通常譬如我要通渠啦，可能要同我師傅講話，我屋企有個某某咁嘅情況塞咗，係咪其實就已經知道個價錢？定係下下都要上到嚟檢查嘅咧？據你即係啲資料睇到了解咗之後係點樣嘅？ 其實佢哋嘅講法咧，就係其實佢哋可以喺網上邊咧就睇翻嗰啲收費啦，咁然之後同問佢哋收費個情況係點樣樣，咁跟住，但係佢哋都會上門檢查噶嘛，咁佢哋上門檢查嘅話咧，可能佢就會覺得哦。原來你哋嗰個通渠嗰、那個渠務嘅情況咧，原來都嚴重咗喎。咁同你哋講翻話啊，呢個咧要用一啲咩技術去處理翻佢，咁可能咧就唔止幾百蚊啦，就可能上升到去成萬蚊都會嘅喎。 係咪其中有啲個案就係咁啊？可唔可以講下具體佢嘅情況係點樣咧？ 係啦，因為消委會咧都收到啲投訴嘅，有位投訴人啊，李小姐咧就話用咗一啲標榜住通渠服務不成功不收費嘅公司去處理佢嘅屋企浴缸去水嘅問題。 嗯， 而且咧仲嗰個公司咧同佢哋講咧，就話喺維修之後嘅一個禮拜，如果發現相同嘅問題，係可以免費維修嘅。咁呢個李小姐梗係好開心啦。咁就佢就揾咗呢位通渠公司嘅師傅去檢查。咁跟住檢查咗之後咧，通渠公司就話都好嚴重，要用嗰啲所謂嘅高壓氣槍去通渠啊。 咁又另外收錢啦。 係啦，跟住咧就話。要貴啲喎、啊，就嘗試咗用900蚊去維修之後，咁啊通咗啦，咁點知師傅走咗冇幾耐之後，佢個浴缸就喺度漏水啦。 嗯，其實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如果俾咗係我都真係唔知點算啦，因為頭先講到即可能高壓氣槍啊嗰啲，我哋真係 完全唔識， 因為佢熟過你啊嘛，你都唔知係咩嚟。 係啊，所以我哋完全唔知係咩，就即係好容易俾人哋誇大收費，都真係唔知啦。嗰陣時即係其實消委會都有講到啊，因為可能一般市民咧，其實我哋都冇呢啲相關嘅知識，咁就好難去判斷啲維修方法啱唔啱啊。咁所以個議價能力咧都比較低喎。 嗯，咁我見到咧，其實香港。港廁所協會嘅洪志權咧都有啲建議啊，佢話師傅有冇門市同埋信譽係咪良好咧？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大家可以留意嘅建議啦。咁佢都提到話，如果有損毀或者一啲零售後服務咧，係仍然可以有根有據啊。如果有呢啲門市等等，但佢就話目前其實冇法例咧係監管一啲通渠師傅，唔少一啲上門維修嘅師傅咧都係一啲持牌嘅水喉匠啦。咁佢個牌咧個證書其實就係由水務署去發出嘅，而渠務方面咧係並冇設立一個嘅牌照嘅制度，即係所以翻翻轉頭頭先就係講嗰個情況，就係有啲嘢可能佢比你更熟。究竟佢做呢樣嘢，你感覺到好似有啲嘢唔啱喎，或者所謂係咪真係濫收費用呢？我哋一般人真係未必知究竟係要俾幾多，可能真係有咁嘅情況。反而信譽良好，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可能有啲人介紹啊，用開好，可能都係其中一個嘅方法嚟嘅。 同埋都要貨比三家咯，都要大家要揾多啲資料啦。 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每一日起身，有冇谂过可以点过呢？漫无目的，浑浑噩噩咁过，定系为生活设定一啲仪式呢？唔好以为呢啲仪式系一啲框框啊，让我哋堕入一成不变嘅循环。对呢本书《生活需要仪式感》嘅作者李思源嚟讲咧，唔系咁样噶。他说， 仪式就是使某一日和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和其他时刻不同，令到你在充满暗潮汹涌起起伏伏的日子里面找回诗意的生活，发现继续前进的微光，

早晨啊，你哋好啊！ 早晨啊，都恭喜发财，祝你新年 发财啊， 顺利，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 系我哋呢度 身体健康啊，剪发都继续个头发咁靓，好狠啊！ 好啊，我哋呢度有三位嘅，不过我都先请教你关于染发方面嗰啲情况先。 系啊，头先就讲到即系消委会有个测试啦，就讲话有啲染发剂虽然话成分天然，但系都有啲致敏物质。其实即系含呢啲致敏物质或者重金属对人体个害处系点咧？即系对皮肤又会唔会有啲咩影响啊？ 哦，其實絕對有影響㗎。其實咧，逢親咧，天然咧，聽落去頭先你哋都講得很好啦。諗落去就好似安全啲，咁但其實絕對唔係嘅，因為咧，其實佢只不過係標榜可能製作個過程啊，或者佢裏面嘅成分啫，咁唔代表佢有冇話唔敏感啊，或者完全冇害處嘅。因為始終都會有嘅，咁所以咧，作為一個如果頭皮成日敏感啦，或者濕疹病患者嘅時候咧，都要多加留意，其實都可以有問題出現嘅。咁或多或少可能好安全少少，但都唔代表完全100%安全嘅。咁咧，要留意翻咧，佢最常見咧有啲致敏物質啦，咁佢可能佢有啲防腐劑啊，咁其實咧都有機會咧令到佢嗰啲皮膚咧產生一啲叫做敏感反應。咁啊咩叫敏感反應呢？就係我染頭髮，本來諗住啲頭髮好靚啦，但係點知咧令到咧個頭皮咧就出現痕癢，好敏感嘅情況嘅。咁啊小質咧可能有痕癢啦，咁嚴重咧可能凹損啦，頭皮咧會發炎啦，紅腫熱痛啦。咁如果再嚴重啲啦，因為咧佢咧凹到嗰度發咗炎咧，如果毛囊死咗嘅話咧，甚至有脫髮嘅問題噶。 嗯，但係我哋可以參考到啲咩成分，即係喺個買染髮劑嗰陣時咧，我哋可以參考佢哋標籤上啲咩成分，先知道佢係有冇嗰啲致敏物質啊，或者係重金屬咁樣樣嘅咧。 哦，嗱，其實咧重金屬嗰啲就通常就好少噶啦，真係可能要睇翻消委會測試啊，咁佢先話到俾你聽噶啦。咁嗰啲致敏物質咧，當然咧都有唔同類型咧，裏邊嘅成分咧都有機會嘅。咁譬如有啲叫做亞蒙尼啊，跟住咧就對苯二胺啊，叫 PPD 啊，或者叫 PTD 啊，叫做一啲甲苯二胺啊。咁當然咧有陣時都係難睇嘅。咁你有時用嘅時候咧，如果真係驚有敏感咧，可能都要試一試佢先。咁可能試少少先啦，咁先去成個頭試咯。咁啊，除咗因為佢敏感嘅情況，頭先我講除咗痕癢之外咧，因為嚴重嘅話咧，都有啲更加嚴重嘅併發症咧，佢突然間咧影響個呼吸道啊，甚至唞唔到氣啊。咁當然咧有機會咧生命危險都有機會。不過呢個咧即係實屬罕見啦。 呢啲應該最嚴重嘅情況。 係啦，真係未聽過啦。 不過我反而想問一啲最基本嘅問題，有冇話譬如染髮染乜嘢顏色，可能係嗰啲致敏嘅物質係比較多啲咧？會唔會話同你染幾耐有關係？甚至有啲人咧係翻染噶嘛，即係染完一次，跟住隔幾日又染一次，就即係染得深色啲啊咁。呢啲方式有冇可能令到致敏嘅問題更加嚴重咧？ 致敏問題咧，其實最緊要係睇裏邊嘅成分啦。咁咧，其實咧成分同埋個時間咯。如果你對佢有敏感嘅話咧，好少咧都會有敏感嘅。所以你話係咪啲顏色係最緊要？其實睇下佢本身係對嗰個成分有敏感啦。咁當然咧，接觸時間越長咧，個敏感情況越大。因為可能最初接觸嘅時候咧，其實你可能得少少痕啦，出紅疹或者洗咗佢，或者唔好再搽落去咧，其實咧已經咧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啦，其實唔需要睇醫生嘅。咁但係咧，如果去到好後期啦，又唔洗走佢咧，咁啊長期接觸咗，用你可能佢個本身個説明書可能叫你接觸嘅若干嘅時間，你接觸嘅時間仲比佢更加長，諗住能夠持久上色嘅話咧，咁咧就大件事啦。咁可能個敏感情況更加嚴重，嚴重嘅時候咧，甚至可能要入醫院去注射抗生素添。 OK， 除了留意个成分之外咧，或者嗰、那个即系染发个时间啦，其实即系我哋可能染发之前系咪都可以用一啲即系例如喺其他手啊或者其他皮肤嘅部分去试一试有冇敏感先咧？ 绝对当然可以试一试嘅。咁当然啦，你可以话就喺头发侧边试一试啊，或者咧即系呢个耳背后边试一试先都得。不过咧就即系有阵时个敏感反应咧唔系即时嘅，咁你可能 系咯，即系同埋系咪同一种皮质嚟嘅咧？即系头发嗰个毛囊嘅皮质，同你耳后面嗰个皮肤，即系摸落去都有啲唔同噶嘛？系咪可以即系同样咁测试到嘅敏感程度嘅？ 其實呢個只係一個參考嘅啫，咁啊唔可以話真係可以盡信咯。不過咧，因為咧，其實你染髮嘅時候咧，都盡量少啲揩你個頭皮，咁咧其實都會減低刺激嘅機會。咁當然啦，如果你係嗰啲好敏感嘅人咧，我哋都係鼓勵佢可能做少少測試。咁但係倘若你係本身係一啲皮膚都係好健康啊，平時都係唔係好敏感嘅話咧，咁我哋都話哦，咁又唔使擔心嘅。你可能咧測試都未需要測試啦。咁但係咧都係咧一路查嘅時候，又或者自己做啦一啲漂染嘅時候咧，一路睇下觀察。有冇啲咩變化？咩叫變化呢？因為有時整嘅時候，你望住個鏡嘅時候咧，有皮膚變化自己睇唔到嘅，咁所以可能要望一望住個鏡啦。有啲痕 或者铜的情况的时候呢，就尽量尽快停了那个研发的程序咯。 嗯，但是现在讲的是可能是你研发那时候如果不舒服的话就可能要即时停啊。但是一般可能市民在研发之前是可以怎样分辨好自己的头皮是适不适合研发的呢？其实有些什么情况要注意避免研发这件事呢？ 哎，你呢個講得好好啊！其實咧，好多時候咧，點解啲人染髮會有問題呢？其實原來係啱啱染髮嗰陣時咧，個皮膚頭髮唔健康，咁就唔適合染髮噶啦。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有活躍緊嘅皮膚問題，或者有頭暈嘅情況，我一般都唔建議。嗱，譬如本身你有啲頭皮濕疹，成日有個頭落緊雪啊，或者你見到成日都有啲頭皮炎，好似有啲濃瘡嘅時候咧，代表個頭皮咧已經咧係唔健康。咁你相對嚟講咧，有敏感嘅情況風險就會大啲。雖然你染頭髮斜細染個頭髮嘅啫，咁實會嗨到個頭皮嘅。咁要嗨到頭皮嘅時候咧，佢敏感機會又大啲啦。發炎的機會大啲，咁所以一般嚟講咧，我哋係絕對唔建議喺嗰個頭髮啊，即係個頭皮唔健康嗰陣時用。但係如果去到健康嘅時候咧，你發覺咧冇痕啊、冇痛啊，你摸落去都比較光滑嘅時候咧，相對嚟講咧，染頭髮嘅出風險嘅機會咧就細好多噶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咧，如果自己唔清楚嘅時候咧，而家咪即係檢查唔到噶嘛，你自己可以用個手機影幅自拍相咧，睇個頭皮有冇啲咩損傷，或者你摸到有啲痛啊、有啲瘡嘅時候咧，一般嚟都建議唔好做啦。 OK， 好啊，唔该晒陈巧毅医生。陈巧毅咧就系皮肤科医生嚟嘅。 恭祝新岁，恭祝新岁，齐齐贺春喜，五福每日围住你，银纸铺满地，恭祝各位今年好顺利。天福更见天地，天厚利。兔兔生意，兔兔生意，繁忙活跃通处飞。每天科语轮转，一管万利。恭祝各位经商好顺利，恭祝各位商家。春风得意，横财大众都发啲，爱犬与共神驱都帮得你哋，狗仔马仔走快啲，分厚利。今年雀仔听你指，好利是。新春喜喜，新春喜喜，蝶儿亦爱花满枝，更祝有情男女出年比利时，夫妻更加恩爱啲，天还是一家笑嘻嘻，只识孝儿。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跟住落嚟嗰单消费新闻咧，同环保都相关系嘅。 系啊，下一单新闻咧就系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嘅，就喺旧年八月嘅时候咧，立法会就三读通过咗条例草案啦。咁其实政府就建议咧，至少要有18个月嘅准备期俾市民嘅。但系至于几时开始实施呢个按量收费嘅日期咧，就话要睇社会嘅经济情况啦，再咨询立法会再作决定嘅。咁点睇呢个草案呢？咁电话旁边咧就有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永林嘅。 早晨，谭永林。 早晨啊，大家好，新年快乐。 早晨啊， 新年快乐， 祝你身体健康，祝大家都更加关注环保嘅问题。 绿绿无穷， 绿绿无穷，好啊，绿色嘅绿系啊。讲下今次即系有关于呢一个三读，其实上年八月已经系三读咗呢个都市固体废物征费修订草案噶啦。过咗呢个方案之后，其实你见到嗰个准备工作系做成点样噶？ 其实就未见到政府有太多嘅资讯讲翻啊，其实佢准备期入面会有啲乜嘢准备呢？系啦，有啲乜嘢嘅方针啊、措施啊，去配合翻呢样嘢咧，暂时未见到嘅。咁但系咧，我哋认为咧呢一个系一个好嘅开始啦，因为垃圾收费嚟讲咧，就系一个减费嘅火车头啊，系啊，睇翻唔同国家同埋地区啦，实施咗呢件事之后咧，就会令到市民啦、 商界咧都更加關注垃圾呢個問題啦，從而之間咧係一個推動力去運行或者去 kickstart 其他嘅一啲減廢政策嘅。 嗯，咁政府其实就建议有至少18个月嘅准备期啦，不过其实就即係都冇讲到几时正式实施㗎，咁你哋对于呢方面又有啲咩期望呢？想几时做到呢？ 其实我哋认为呢，政府係应该有个定立一个清晰嘅时间表同确实目标嘅，即係讲緊一年半嘅准备期，其实就係一年半准备期囉，即係咁样先会俾到真係一个預料的時間啦，同埋一啲準備的時間啦，俾到業界同市民咁樣。即係如果你每一次都話啊，我好似係嗰個行啦，啊應該係嗰個啦，咁其實大家就會嚇係都係我應該準備未啊，我啲咩要做啊，咁啊大家攞唔到嗰種感覺啊，即係點樣先可以真正減廢嘅？咁同時間咧，我哋都認為咧，政府除了要即係垃圾徵費呢件事要定立一個確實的目標之外咧，其他一啲減廢嘅政策咧，應該係更加快去推行，同更加有呢個嘅時間表。即係例如佢講過嘅一個管制即棄膠餐具嘅計劃啦，同埋一啲管制塑膠生產者責任制，係啦，即係講緊回樽嘅時候，可能要由按樽有回贈啦，俾翻市民去鼓勵翻回收。其實呢一類型嘅措施咧，應該盡快有個相關嘅時間表啦，係啊，亦都係一個推動力，話俾市民聽啊。其實我哋唔係淨係話你抌垃圾就要俾錢，係一個淨係講緊啊錢可以解決問題嘅嘢，而係咧同時間有其他政策嘅配合，做到源頭減廢。希望大家真係可以。所謂佢講嘅抌少啲慳多啲咯，而唔係講緊哦，你俾錢啊就可以解決垃圾問題嘅呢樣嘢咯。 嗯，你話抌少啲慳多啲啦，咁長遠嚟講，仲想有啲咩源頭減廢嘅方案想政府推出咧？ 係，我哋認為咧，政府成日講緊源頭減廢或者管制一啲即棄物品啦，其實佢同時間咧係應該要推出一啲可重用嘅措施啦，或者政策去配合嘅。即係例如管制即棄膠餐具咁啦，淨係講講唔可以用即棄膠，其實市場會唔會轉移？將呢啲嘅物料轉移到去紙啊、竹啊呢啲咁嘅即棄物料上面咧，如果只係一個廢物嘅轉移咧，其實對於香港嘅堆填區咧係冇一個減壓嘅作用嘅，其實可能嗰個量反而會多咗添，或者個重量會更加多。所以我認為咧，政府應該極力咁推動翻一個重用嘅系統，好似餐具咁，其實鼓勵翻。會唔會一個借還餐具嘅服務可以俾翻市民咧？係、譬如一啲連鎖店，其實係咪有一個責任去提供翻呢啲服務咧？因為佢哋資源咁龐大，仲係每日製造咗咁多嘅即棄餐具量嘅時候，佢哋嗰個控制嘅能力係最高咯，係啦。咁所以我哋覺得政府應該做嘅、 我反而想問，因為即係對於一般市民嚟講啦，成日抌最多嘅固體廢物可能就係你煮飯，又剩翻嗰啲魚啊、骨啊嗰啲廚餘類。但係呢一啲廚餘就正正我哋冇辦法係可以喺一般而家嗰啲回收桶入邊可以抌落去，嗰啲係唔可以抌廚餘落去回收噶嘛。而家呢一個嘅配套係做好未咧？即係喺推呢一個嘅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嘅時候，呢啲最多嘅量嘅固體垃圾喺家居嗰度有冇得俾人哋做回收咧？ 政府咧其實有興建一啲 O park 啦，係啦，即係回收廚餘啦。咁但係以我理解咧，佢而家呢個狀況主要係針對翻工商業嗰邊嘅廚餘製造，然之後去回收嘅。不過咧，其實我聽講咧，嗰、那個使用量咧都係未達到佢本身廠可以達到嘅 full capacity， 即係講緊而家回收量比佢處理量係低好多嘅。我哋認為咧，即係政府既然擺咗咁多資源去投資喺一個回收廚嗰邊啦，咁理論上都係一個相關嘅政策啦，或者資源去配合翻啊，究竟點樣喺工商業啦，或者你提到嘅喺市民手上真係回收翻啲廚去做回收咧？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認為回收唔係一個長遠解決嘅辦法，亦都唔係一個唯一嘅方法嘅，因為由源頭開始係咪應該係啲教育嘅工作，或者講翻啊，其實。买嘅时候或者处理嘅时候有啲咩嘅方式，系咪真系可以减少一啲厨余量咧？或者推动一啲讲翻啊，原来剩食可以再煮翻，或者我哋应该可以点样处理剩食嘅方法，喺一个教育嘅方式同翻市民讲。 嗯，好啊，唔该晒谭永林，多谢你。谭永林咧就系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嚟嘅，佢讲到今次呢一个都市固体废物征费修订草案啦，系。最主要就是買一些 指定垃圾袋，而呢啲咧，即係講緊日後咧，大家都要用錢買垃圾袋啦。咁然後亦都呢啲袋係分唔同嘅容量嘅，由三公升去到一百公升不等咁。咁啊講緊頭三年嘅收費都話每公升咧係0.11蚊，咁即係一毫子多啲咁樣啦。一啲大型垃圾又點咧？未必裝到個袋度噶嘛。嗰啲就係用一個標籤貼落去個大型垃圾。咁呢個標籤咧係要俾錢買嘅。咁啊劃一收費就係每件11蚊，就希望用呢一個垃圾徵費嘅方式咧係減咗。一啲即系大家抌垃圾嘅情况啦，希望增加多啲回收，或者根本喺个源头，先阿谭咏麟所讲，源头方面已经减少啦。呢、這个其实对于你或者你对于你哋嚟讲，日后要俾钱买垃圾袋或者抌垃圾嘅话，会唔会都真系令到你哋抌少垃圾咧？你觉得？ 其实我觉得要睇一睇，其实收几多钱嘅，因为而家都未实施，都唔知道要俾多几多钱。不过即系当然都好支持今次个草案嘅，因为都倾咗好耐先，即系上年都终于通过啦。 冇错，不过其实佢哋嗰个十八个月嘅准备期就有啲长嘅，仲要而家都未开始，都唔知道要等到几时啦。 我反而就听，因为有呢、這个垃圾征费之后咧，多咗人执屋啊。因为好惊准备期完之后咧，抌垃圾咧就要俾钱啦，所以呢段时间 主要系大型废物嗰啲， 系啦，就快啲执定屋先咁。我唔知会唔会而家新年啊，大家就趁呢个时候咧就执屋啦。咁可能就更加谂翻起呢一单嘅消费新闻啦。咁呢单新闻咧就系、是、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另外仲有一單消費新聞我哋都要關注喎， 係咪？係啊，同埋都係講起環保嘅議題啦。其實大家唔知道有冇聽過可持續消費咧？下一個嘅消費新聞咧就係講緊消委會可持續消費研究報告指。消費者的回收行為是呈下降的趨勢的。 咁其實叫做可持續消費啊，等黃佩珊同我哋講下先，即係大家未必認識呢、 這個我都是參考翻消委會的講法嘅啫。佢哋就根據咗聯合國的定義咧，就話可持續消費咧係指在改善生活質素的同時，沒有增加對環境的損害，以及犧牲到下一代在天然資源上的需要。咁就話係唔單止係要減少消費同埋耗用呢啲天然資源啦，同時亦都要關注由產品設計啊、生產啊、消費方面啦，再到廢氣回收咧，對環境同埋整體社會嘅所造成嘅影響嘅。 廢氣回收嘅意思係咩 啊？即係佢要回收嗰陣時，你都要睇下佢究竟回唔回收得到啦嗰啲。 嗰個廢唔係空氣啊嘛，你講緊 唔係 容器嗰係 氣質嘅意思，冇錯啦。 咁呢個其實講緊呢啲叫做可持續消費咧，原來個範圍都好廣泛嘅，我見到。由一啲產品嘅資訊啦，去到點樣節約能源啦，去到頭先同阿譚詠麟有傾到，譬如一啲廢物嘅分類咧，都關事嘅喎呢個。 係啊，原來發現咗對比起之前嘅基線調查啦，喺2016年嗰個基線調查，佢哋就而家上年做嘅調查就發現咗有三成嘅受訪者就表示好少或者係從來都唔會回收紙張或者塑膠嘅。咁其實就比起2016年嗰個調查係有啲上升嘅。咁就即係代表咗啲乜嘢咧？就係話唔回收紙張或者塑膠嘅人，其實係有所增加 的。個紙同回收唔係就係正正最傳統、香港人認識得最多嘅回收嘢。呢、這個同你哋觀察係咪都似嘅呢個？ 係啊，其實我覺得同我哋觀察都係似嘅，因為即係見到消委會其實都講話呢一個結果，其實都反映對於啲回收服務嘅管理缺乏信心啊。咁我諗其中一個意思可能就係嗰啲三色桶啊，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回即係去到回收嗰一步咧？ 即係收咗落個桶度，究竟係去咗堆填區啊，定係真係攞嚟重用回收到咧？市民可能呢個都係關注嘅一點。但我自己又另一步又見到，而家咪好多綠在區區嗰啲點嘅，都幾多人排隊嘅，即係都你見到其實都踴躍嘅，多人係拎啲嘢入去做回收嘅。你哋係咪見到類似都係咁？ 係啊，我都有去過嗰度去做回收。其實係對於佢哋，即係如果去綠在區區嘅信心咧，係大過喺回收桶。講真，因為平時你喺街邊嗰啲回收桶咧，你掉嘅時候咧，可能你都唔知道入邊啲垃圾會唔會被污染到。反而去到綠在區區咧，佢係有一啲清潔嘅點啦，咁就可以俾你哋喺嗰度清潔咗先再抌。其實大家嗰個信心係會大好多。 Okay.是的，这个都。咁这个呢就是消委会可持续消费研究报告，就指消费者回收行为呈下降趋势的。那今天先一年代聊这个差不多了，听日呢继续会跟大家讲不同的消费新闻。 温馨或过， 全人类欢喜，到处说恭喜，喝彩声祝福你。 全人类约定，岁岁好光景，除旧舍身尽兴， 同槽万里外，美满也精彩，祈求神大 解释奥妙， 随 幸福 望 没缺 少。长存万世爱，地临俗世爱，救主恩典慈爱。 听到了福音，赐予我欢欣， 祈求神护荫。 敬拜你，赞颂你，世界遍布真理，世敬你，仰望你。 温馨或过， 全人类欢喜，到处说恭喜，喝彩声祝福你。 全人类约定，岁岁好光景，除旧舍身尽兴， 同桃万里外，美满也精彩，祈求神大爱。 解释奥妙，最幸福我没缺少。